underneath broken picture glass, tender face of black and white, beautiful, a haunting sight. Looked into an angel's smile, captivated all the while. From her hair and clothes she wore, I replaced her. Brass band. From the threshold, what's to see of our brave new century? When television's just a dream, radio and silver screen, a big smile for the camera. How did she know the moment could be lost forever? 坚持的信仰，等梦想也许不可能。 相见还是老模样，光穿破云层照在我脸上，也许这种温暖在指引我的迷茫。总想张开翅膀，从北京几个伤，看着那道光在等待，有一天有一天证明我们坚持的信仰。当我们想也许不可能保护着风中那盏灯， 羽毛2017这样一个特别的名字哈，其实也是在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青春和理想。在星空下的摇滚的梦想家，他们没有失败的借口，全力冲刺，不顾一切的伤害，在信仰的这条路上他们一直在坚持着走。而这就是来自果维 C 的新歌，在28号发行的一首歌曲，依然是他们熟悉的这种味道，有一点点轻摇滚的感觉。继续来听歌，周四的新歌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回音哥。不知道你对这样一个人有没有印象，当时是他曾经翻唱过几首歌曲，在网络上取得了很大的反响，而那个时候直播还没有开始盛行，当时只是引起了一些小波澜。后来他参加了一个音乐选秀的节目，是戴着一个面具来参加的节目。他的声音其实是有一些特点，而且他唱歌也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在里面，他就是回音哥。这首歌唱的是在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信息爆炸的年代，而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去获得信息的这种手段，在屏幕之后的那一个世界的人们到底在做着一些什么，只是为了满足你挑剔的一个想法和梦想吗？而这些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在回音哥这一首歌当中，叫做和平商店。 写了大脑，明白心脏，人心一伤，精神皮囊，高峰眼泪，包括梦想，满足你的想象。钻石面包，通天大佬，智能傀儡，信息强盗，人体轨道，自尊彩票，看我变废为宝。的你，有家的情，无家的你，脚踏的云，梦中高地，祝你一臂之力，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下无底线，上不封顶，持续供应，货源稳定，直到地球到你。 希望 在散播细节，肢体在蔓延，都想要掌心的骨肉别相 别听到这一首歌，就是来自薛之谦的新歌，叫做《度》，这样的一个字好像说出了他的一些情感在里面。这首歌呢，好像在听的时候，我们也随着他的歌词和歌声搭上一艘飘摇的小船，从现实过渡到另外一片好像是世外桃源的那种境界当中。歌词中唱到，虽然说内心深处会有寂寞，但索性看着的和你一路同行的人，他们脸上是有笑容的，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并肩勇往直前的理由。这首歌是薛之谦说要送给和他一路以来陪他走过风雨的渡人们。薛之谦的这一首《渡》，周四的新歌时间继续来听歌。那下面这首新歌要说到最近的一个国家宝藏的这样一部题材的片子了。CCTV 的国家宝藏之前就是大家印象当中非常棒的这样一个纪录片，会有很多的讲解在里面。那这一次呢，是有很多的演员也加入到其中。我昨天看到有李晨，还有王凯，还有其他人在这个国家宝藏当中去出演了一些角色。那这一次呢，是那英为这个国家宝藏唱了一首主题曲。这首歌用这样的声音在唱出我们和国宝之间的关系，一眼千年，相隔千年宛如初见，梦见你千万遍，只想触摸你五官。一眼千年，沉默也胜万千语言，只有你能够有幸去描述这光阴似箭。有的时候看到国宝会有一种特别激动人心的感觉，在这首歌当中听一听那英讲述一眼千年。 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要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一夜 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诗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有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 这是一首来自那英的《一眼千年》，一如既往的他的这种唱腔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动。接下来听一首来自旅行团翻唱的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因为好朋友的这一期感觉非常有趣，来听一听。 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花纹，自己你纯真的眼睛那去了。明白未来的路不平坦，难道说这改变是必然？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

什么，我却一直在做梦。这感觉你不懂，那回忆我感动。 I was only trying to be the one for you, baby. I was wrong. I told myself that I'll be okay. 无所谓，每天擦干眼泪。Oh, now 只剩下自己面对。I'm on my own.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 feel good. I feel good.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Okay, 这首歌来自王嘉尔。听到这首歌，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周四的新歌时间，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嘉尔的声音哈，总是觉得他的软萌的外表和这样的小烟嗓形成了一种特别奇妙的反差感。最近他的综艺也是不少，刚刚看了一个之前参加过的《明星大侦探》的几集，觉得他总是在咯咯咯咯唱的一个蠢萌的人设当中，然后唱歌是这样的认真。但我觉得如果他的人设会更进一步调整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粉丝看到他不一样的这一面。这样的编曲之下，展出着一个少年在诉说着自己的内心的坚持，不管有多无奈，一直等待都无所谓， I'll be okay， 无所谓，每天擦干眼泪， All right， 只剩下自己面对，和说服自己，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这种坚持也是一种想法吧。之前那一首歌《巴比龙》的时候，当时唱出了一种他想挣脱束缚的感觉，而这首新歌 OK 呢，好像是更进一步的再去面对真实的自己。新歌总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去在歌中体现。接下来听歌，下面说说这一首歌的歌手彭坦。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彭坦想做一个这样一个六四方啊这种概念哈，好像说每一个人之间最多通过六个人就可以接触到对方。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也想让大家通过六首歌还重新认识他。这次的这一首新歌呢，叫做《耳语》。恋人之间的耳语都是分贝最小的表达，但却能激起我们内心当中最大的欢喜。这样的反差是一种特别温存的感觉，而耳语呢，就是用这样的轻柔的底噪去开场，听到会有吉他、琵琶，还有其他的一些声音的在歌曲当中。听一听这首来自彭坦的《耳语》。 陌生的语言蝴蝶在耳边，但愿这一次一如我想象。白色的身体，黑色的欲望，男人的忧郁，女人的幻想。血腥的爱恋浮上着夜空，只有在今晚能关掉时间。西山的云雨，浪漫的思想，盛开的烟火，自由的信仰。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诗安的诗，之前提到过他是和方大同有合作，然后进行了几首歌曲的谱曲，而这一首歌也同样是方大同为王诗安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围绕着诗作为主题，把这个古代的才子像曹植、辛弃疾、秦观，还有一些著名的诗句都加入到歌词当中，再加上方大同这种独树一帜的 R&B 曲风，这种感觉真的是一种跨界又混搭的感觉。王诗安这样的一个新人女歌手，非常有才气，也是期待她之后能有更多优秀的作品。周四的新歌时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吴雨霏。如果经常听我的节目的话，会发现我对她是一种偏爱，因为确实她的歌曲非常的好听，而且我觉得她是这样一个坚持自己音乐梦想，而且一直在音乐世界当中去遨游的这样一个人。这次是发了新歌了，真的是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新歌了。这首歌呢叫做《 奉爱之名，一首治愈系的新歌，一种节奏轻快的感觉。来听听来自吴雨霏这首《奉爱之名》。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me that pulls beneath the surface, consuming me, confusing. This lack of self-control I fear is never ending, controlling. And I can't seem to find myself again. My walls are closing in. I felt this way before, so insecure. 这一首 Crawling 就是现场版的 Linkin Park 当时在 One More Light 现场演绎的这个版本了。而说到新歌会提到这一个，是因为 Linkin Park 宣布会把巡演的纪念专辑 One More Light 在12月15号去正式发行。专辑会收录 Chester 在世的时候 Linkin Park 他们在今年去巡演的所有的现场版的作品，所以有很多的热门单曲在里面，会听到现场版本他们的演绎，感受一下那样不一样的氛围。周四的新歌时间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来自江一燕，她说人生是一场迷途，道阻且长，很多时候很难去取得这样一个圆满的结果，但有时候也不必要迷途知返，遗憾的最终只是遗憾而已。所以在这样的路途当中去遇到很多的人，怎么去面对告别呢？世界这么大，我们相遇了，可是心脏那么小，我们最终还是会走散。这首歌来自江一燕的晚安，让我们明天再见。 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还是会有些遗憾。这一生有些短，晚安。在醒来之前，我才会说出再见。晚安，在天亮之后，那是非与你无关。 北京时间12点整。